好听的，好听的。 对啊，来 BGM， 伴着 BGM， 我们继续盘点了啊。 大家会说 BGM 什么？就电乐的意思。 对， 啊、对对 背景音乐叫做 BGM。 没错啊，刚刚说了，其实老百姓现在过年的玩法很多。 哎呀妈，车厘子，我看。 对，在吃上也比以前变得很健康、哦、 是吧？ 这个，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些生鲜啊、 嗯、 水果呀、 嗯、 年货购买呀，清单排名前列的有车厘子、青芒、榴莲，成为了。农民兄弟们最爱买的羊年货， 不错不错啊，智利车厘子、嗯。可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太好带。如果你要路途远的话，它容易就发酵了。 是的，就现吃、 嗯、 是吧？ 现吃吧。 嗯。 此外呢，像旅游、读书、观影、看展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成为了新时尚。这一定是那种比较小资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喜欢读书， 嗯、 是不 是？ 是 是是。 很文艺的朋友。 对对。 然后这个中国的贸促会研究、 哦。 院这个专家又说了、 哦、 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嗯、人们的消费更加注重品质和品味了，那并且从有形的物质消费向无形的体育文化等精神消费去转变， 是的，反正是、 嗯、 是花钱，但是花到你最喜欢的领域哈。 对，让你的精神得到满足，有的时候比物质上来的要更加的丰富。 说到这个吃饭， 嗯， 会想到舌尖。 对， 说到舌尖会想到舌尖三。 啊， 不管大家对他有什么评价， 嗯， 褒贬不一也好，有点落差也好、 嗯、 我们要尊重成果， 嗯， 谢谢他们哈， 嗯， 这个30万顿年夜饭要求多样，更重健康。 哦， 这个吃啊，不管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民是不会变得年俗，是吧？ 嗯嗯。 餐饮互联网平台口碑的数据显示，通过口碑和支付宝下单的年夜饭消费超过30万顿。 哇， 30万顿， 天哪、 嗯、 是通过网络下单的。 对， 对。 那美团外卖大数据显示，春节外卖消费市场品质显著提升、 嗯、 高端商家的年夜饭套餐受到了欢迎，均价过2000的年夜饭套餐非常抢手。 也是谢谢那些风里雨里的小哥们、 嗯，哎，对，小哥真是年三十还在送餐，包括像快递小哥，像顺丰的这个快递员啊、一直都是全年无休的。 对，希望大家彼此尊重自己的工作、 嗯、 哈。 对， 舌尖上的中国春节不仅反映出味道和食材的变化，更显出百姓对健康的追求。 嗯， 刚刚说了精神领域，也包括电影市场。 哎，对，电影市场，我们来盘点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最近这个贺岁档好像是今年、哦。不知道火不火、啊 哦、 据说这个《唐人街探案二》还真的是刷屏了、 哦、对， 对， 对， 但是不知道这个质量如何。 嗯 嗯，57.23亿元的电影票房、啊、 你看看，你看看， 影片质量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 嗯， 这是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初步统计，15日至21日、 哦、 电影票房达到了57.23亿， 七天 啊，这真的是国庆七天了，不是，这是春节七天乐了， 真的是。 同比增长了66.94%，这是继前两年的30.87亿元、34.28亿元之后，春节档电影票房再次刷新了， 厉害。 其中呢，正月初一票房就是12.68亿， 就那一天， 成为我国电影市场单日票房冠军。 有几部？ 对， 《唐人街探案二》、 对，《 捉妖记二》、《红海行动》 哦、 前三名。 哦，前三名啊、 哦， 对，真的是非常的棒， 包揽了83.77%的市场份额。 啊、 哦， 对，主要就有刘超伟，是不是？ 嗯， 哈、 哦，是玉米。 哎呦，我的天哪！其实虽然我不喜欢胡巴巴，但是我觉得 那个卡通人物、啊， 对，那萝卜， 萝卜嘛， 嗯，是萝卜吧？ 是，应该是， 应该是萝卜精哈。 嗯，萝卜精，嗯，不管怎么样呢， 一会儿听我说，你说什么？ 春节的贺岁档啊。嗯，确实捧红了很多人啊、 嗯、 也是让老百姓的这个过年的文化生活 嗯 锦上添花了哈。 嗯， 这个我们要身体力行的出去走一走，在这个有一个庙会啊， 嗯， 我们说过庙会门票那个售罄的这个速度呢堪称厉害了， 真的是2秒抢空， 2秒。 对， 传统年俗在回归、 哦、 2月22号我们走进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举行的民俗展演闹新春活动上 啊、哦、 腰鼓爱好者在表演腰鼓。 嗯， 嗯， 当日是正月初七，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展演活动，热闹欢庆新春还在延续。 对，非常的不错啊。对，哎呀，这扭起来，但是就是各大庙会你看人流如织啊， 太多了 、嗯、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就行了啊。 是的，是 的， 是的。 之前这个庙会秒空的事情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像这个年初一到初三啊，我们来看高德地图的一个数据显示、 哦、 说衡阳南岳大庙、韶关南华禅寺、 嗯、 郑州少林寺位居最热的目的地前三名、 哎、国内， 对，国内啊、 哦、 用手机扫福 成为了新年就是新年俗的一景。像阿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除夕，全球有2.51亿用户集齐了支付宝五福。 这么厉害 啊！五福临门嘛，扫福地点南至阿根廷，北抵挪威，2300余座城市参与。给我一个敬业福。 谁是赢家？ 啊，支付宝啊， 阿里巴巴呗。 对，阿里嘛， 阿里巴巴呗。 对呀、啊，马云那个马爸爸又开始开心了呗。 谢谢哈、这是一个新年的这个活动哈、让福在手机间来回的传递哈。 是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敬业福，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对， 求子 福 啥的。 嗯，是、 对，你看啊，他刚才说了，南至阿根廷，北至挪威，我的天呐，厉害了！专家再出来说一说吧。 专家又说了， 中国民俗的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哈、北大教授段宝林先生说，民俗就是一种生活美、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传统，把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给继承下来、另外一方面还要结合新的生活需要、新的生活条件不断创新，使节日生活既有传统的韵味儿、又有现代的气息。您说的真好， 是说的非常的棒，不愧是人教授。 教授， 对教授嘛，是不是啊？新技术百花齐放 哦。 今年春节呢，不少游客发现，许多景区已经无需游客们排队使用现金购买纸质门票了，手机扫码就可以进入游玩， 方便的不行。 对，据了解，又是阿里巴巴 飞猪吧？ 就对，单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飞猪，在春节期间参与建设的无纸化景区就有100多家，近100家。 是的，是的。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还开启了多项春节旅游的优惠活动、打开很多的客户端，映入眼帘的是春节门票3折起等这样的标识、点击进入之后呢，可见各类春节热门景点的门票打折信息和红包的促销优惠。其实我个人感觉过年就是红红火火，不管是春晚的舞台都是一片红色祥和喜庆。 对对，就是金色和红色的搭配。 哇、金红、 哎呀，真是那简直太喜庆了，我就喜欢这两个搭配。 对呀、就很好看嘛、 反正有金色我都喜欢。 穿金戴银嘛、 是。 还有啊，就与此同时，就是比如说因为有春运嘛，对不对，火爆，你就想很火爆嘛、对不对、各大在线旅游网站也运用各种打引号的黑科技， 对，黑科技 吸引的点击量的上升。咱举个例子，比如去哪儿哈、宣布上线全网首家语音搜索火车票功能。 真的吗？ 周团过来。 哎呀，周坨，年过得怎么样啊？ 豆豆回来了。 啊，回来了。 哎呀，我这怎么样啊？ 嗯，我过得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啊、 跟着老几位啊，过年呀、喝点白酒。 啊、 点盏烛光。 啊，点盏烛光。 为来年的诊所呢，祈求一下生意的兴隆。 啊，是。 嗯。 啊，大家没打扑克什么的呀？ 打麻将了。 啊，打麻将了。 嗯。 啊、赢了输了。 体无完肤。啊，不是。哇、你知道准子叫我是谁吗？不是有语音搜索功能、 对对对，让你搜索试一试。 刚刚开潮起不是放的普通话吗？ 啊， 这个普通话不过关啊， 那你搜不出来。 我怕害怕，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会对针对语音这个口音啊、四声啊，有个这个区间，有个趋同。哎， 对，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应该可以的，你这是属于山普。 比如说， 啊， 我说话荷兰。 啊，荷兰 有可能出现欧洲的荷兰，有可能是中国的河南。 啊，这个荷兰啊，荷兰目前还没有我们国内的火车票呢。没有国外段。 希望大家过一个祥和年哈。 是的。 黑科技方便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人脸识别系统， 对， 然后匹配信息、语音购票、刷脸进站、智能客流分析，多项技术融入生活。是吧？ 嗯， 这个数据显示有非常多的变化哈。 嗯嗯嗯。 当然，那个智能旅游也成为各区的景点关键词。所谓智能，就是省去人工的部分。 对。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忽略景区的这个厕所革命、智慧厕所、实现厕所、空气质量、采光、人流量监测以及结果公开显示的效果都是非常棒。智慧热。 哎呀，这个智能真是越来越受我们国人的喜爱了哈， 是是是， 因为它真的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和旅游。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除了人工智能，我们看看国人热衷在线行。 好， 对， 好好， 然后各地都去哪儿了呢？首先咱们说北京啊， 北京 人喜欢去三亚度假、海南人喜欢去中原地区、陕西人热衷新疆旅游，江浙沪偏爱北方地区， 南方喜欢北方 啊。如果选择出境游的话，中国游客最青睐的国家分别是泰国、 日本、

加快了这个检票的效率。 你说这些在这个滇池之巅生活的民族村里之前周围那些民众不可想象，现在你一个手机就能来我们这玩了， 可不嘛， 对不对？ 嗯， 景区还建设了智慧的厕所，刚刚说过了，实现厕所空气质量，采光怎么样，人流量监测以及公开显示的结果，比如咱举个例子， 对， 厕所空气质量 PM 0，然后那个有四个坑，现在有三人，你可以到这儿来，类似这种的， 对， 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哎，无独有偶， 怎么了？ 这个安徽省黄山景区呢，管理方在春节假日期间呢，也是创新推出了"马上游黄山"，码是二维码的码， 扫码的码， 对，扫码啊的活动，游客扫描售票窗口旁边的二维码购票就可以刷码入园， 太棒，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啊，不用排队了，有效的控制流量。 出去玩啊。咱们就过年的几天假期，你说光排队买票一个半小时， 对， 大家心情就折扣了。 对， 一个手机，哎，很方便。 对，你扫码就是都不用零钱， 对对对， 多好啊！ 现在好多人都不用钱包了。 哎呀，我跟你说，钱包就是已经卖不出去了。 啊， 真是啊！ 对，送银都不要钱包。 对，送银，哎呀，不要，再退去吧。 你给我手机吧。 对， 对，是吧？啊。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统计哈，到2020年这是个大年哈，就是全中国吧，全省4A级以上的景区会实现智能的导游、在线预订和信息推送等全功能覆盖。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的事态之下，谁能够抓住 谁呀 智慧旅游建设的关键机遇期，谁就有望占领未来旅游市场的制高点。 看来还得是好好学科技啊！ 当然， 对，像我这种我就完全不懂了。 我们要利用科技哈。 对。 而春节作为每年旅游市场的爆发点，则是智慧旅游创新发展最好的助推器。听众也有感受。 听众有感受，你看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秀雪峰号。 凤瑶啊，雪峰。 对，雪峰号说，过年假期临走之前呢，他给爸爸换了一个1300元的小米手机。 好好的。 对，64G 内存啊，非常棒啊，孝顺的孩子，流畅，足够也用，也他用了，很兴奋，很开心，嘴上说不要，但是等我临下单的时候，眼睛却很诚实， 真好， 一个劲儿的凑过来看手机， 好极了。 对啊，以后再也不用。就是看他抱怨老是得清理手机内存，今年呢我也没把我的旧手机留在家里，以防他又说你的旧手机就留给爸将就用吧，孝顺孩子啊， 棒棒的。 对， 忽然想起跟爸爸一段对话，就是我爸的手机之前都是我用过他拿的，我那也挺好的嘛，是不是？现在还用5S 呢，爸 啊， 多长时间了，我要给他换一部，不用，我这挺好的，给你妈换一部吧。然后我就哎呀，我就我妈也挑剔，9月份出生的人，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就喜欢玫红色 啊， 而且对造型也有要求。他不管什么速度啊、处理器，他不用，他就是 人就靠外形， 外形，外形。然后我就给 外貌协会也是， 对，那当然他就那样的哈，就给挑了好多手机，都是玫红色的，8款，让他选，那没有一个看中的。我就本来想啊，你给他买了送给他得了， 对， 那种买了爸妈不喜欢。我觉得还是带他去， 但是我现在就是 网上 掌握了一个那个给爸妈买东西的 啊，你说 对，就是你要是给他买，你带他去看， 对 你带他去看，他不会给你看的，对， 是不是 他看不出来。我妈，你要带他去，我要带他去买衣服。哎呀，我说这个好看吗？他说我不是很喜欢， 对， 他得先看那个价位，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就要觉得贵就不是很喜欢，然后等着我自己给他买完了，买完了之后比那个还贵，他说哎呀，你看你买这么贵的，然后说要不然我看之前那件我觉得挺好的，你能不能把这个退了？我说退不了，你就穿吧。对。真是，就是父母他永远都是，哎呀，我不用，他说是不喜欢，实际上他就是怕你花钱。 2016年的一个春节，我带妈我妈去买大衣，然后她穿得特别好看，然后穿来穿去，拖来拖去14遍 啊， 还没让我买 啊， 就说不用、然后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好几眼那大衣， 就是喜欢嘛，对，一定要给妈妈买了，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多去世界走一走， 对。 哎妈，感人了！ 哎呀，太感人了！ 我极力控制我的情绪 啊，对，别控制，有时间啊，回去看看爸爸妈妈，比什么都强。 没错，那个2018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有10个月呢。各位自己出去玩了，别忘记爸爸妈妈、身边的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三大叔四大舅啊。 哎呀妈呀，对，赶紧该创的创吧，创门。 挺累的哈，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 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岁月如歌。 不管走。